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30号，星期六，农历11月13，北京有雾，6度到-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时政解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正确认识城市和农村的关系。 全国政协举行新年茶话会，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新年戏曲晚会在京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首都群众一起观看演出。 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条例》试行。 李克强批示强调，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更有效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汪洋在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凝心聚力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中组部要求在元旦春节期间开展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和老干部活动。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2月28号到29号在北京举行，会议深入贯彻党的19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分析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研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政策，部署2018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农村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三农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深刻阐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问题，对贯彻落实提出明确要求。李克强在讲话中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作出具体部署，汪洋在会议结束时做总结讲话。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三农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我们党三农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过去5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科学理论，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行动指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三农工作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全面贯彻党的19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会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会议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一是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要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增收，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推进健康乡村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逐步建立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定居，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二是必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壮大集体经济，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机制，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农民受益。三是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实施质量兴农战略，加快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推进互联网加现代农业，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不断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四是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以绿色发展引领生态振兴，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增加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五是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移风易俗行动，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六是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村民自治实践，严肃查处侵犯农民利益的微腐败，建设平安乡村，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七是必须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注重扶贫同扶志、扶志相结合，瞄准贫困人口精准帮扶，聚焦深度贫困地区集中发力，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强化脱贫攻坚责任和监督，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精细的工作，坚决打好精准脱贫这场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攻坚战。 会议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政策，衔接落实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政策，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深化农产品收储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放管服改革，破除一切束缚农民手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要汇聚全社会力量，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发挥科研人才支撑作用，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农村振兴，鼓励社会各界人士投身乡村建设。要开拓投融资渠道，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建立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改进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办法，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强化金融服务方式创新，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工业农业一起抓，坚持城市农村一起抓，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公共财政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要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实行中央统筹、省副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要加强三农工作干部队伍的培养、配备、管理、使用，形成人才向农村基层一线流动的用人导向。要强化乡村振兴规划引领，制定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部署若干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要科学规划，注重质量，从容建设，不追求速度，更不能刮风搞运动。会议号召，全党全国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迎难而上，开拓进取，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做出新的贡献。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讨论稿。会前，习近平等亲切会见了80名受邀列席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并与大家合影留念。 时政解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何认识城市和农村的关系？请听央广记者沈静文的报道。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进一步明确。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7条实施路径中，城市与农村、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关系是否非此即彼？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 城市和农村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的现代化不能够建立在城乡分隔的基础上，我们要通过城市的发展，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来带动农村的发展。比如说城市化发展了，它对农产品就有更大需求啊，农产品的市场就更广大了，是吧？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啊，它可以带动农民就业，那还可以越来越多的人啊到城里来落户。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农村振兴，鼓励社会各界人士投身乡村建设。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城市与农村不应被人为对立。 早期的时候明确地说，不鼓励啊工商资本全市经大面积到农村去占用农民的土地，认为这样呢就会侵害农民的利益，这种认识存在很大的误解的。如果乡村振兴了，产业发展了，首先就业机会多了，农民呢很可能就近就在家里头就有呢找到人就业的机会。第二个呢，乡村振兴了，乡村的这些要素价值啊就会在市场当中充分体现出来，农民拥有的这些要素通过确权登记办证之后，可以通过入股啊其他的这些形式分享到收益，乡村振兴战略小农户是最重要的一个受益者。 更多对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解读，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社论，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新篇章。社论指出，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发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动员令，必须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把振兴乡村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大任务， 确保三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程中不掉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立足国情农情，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咬定目标，苦干实干，久久为功，奋力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昨天举行，农业部表示，过去五年我国农民收入累计增长超过五成，下一步对新型经营主体扶持力度将与其带动小农户数量挂钩，通过政策带动小农户分享产业链增值效益，解决农民增收后劲不足等问题。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农业部部长韩尚福表示，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不能追求大规模经营，但目前一家一户小规模确实难有高效益，下一步对新型经营主体扶持力度将与其带动小农户数量挂钩，以此促进小农户增收， 鼓励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流转、土地互换、土地入股等，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规模效率。要把对新型经营主体的政策扶持力度与其带动小农户数量挂钩，要鼓励各地将政府补贴量化到小农户，折股到合作社，要引导推动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小农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连接关系，通过保底分红、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方式，带动农民分享农业产业链增值的收益。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昨天上午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新年茶话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首都各族各界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共迎2018年元旦。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茶话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向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各界人士，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以及广大侨胞，向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各国朋友，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央广记者焦莹报道。 习近平指出，2017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2018年，我们要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我们要以改革的实际行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奋勇前进。我们要继续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我们要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我们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人类文明进步成果。 习近平充分肯定了人民政协一年来的工作，对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做好人民政协各项工作提出了新的希望和要求。 新的一年，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人民政协要充分发挥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携手新时代，贯彻新理念，聚焦新目标，落实新部署，促进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的大团结、大联合，共同为实现中共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奋斗。 习近平强调， 朝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线已经明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正在乘风破浪前行，在这艘巨轮上，每一份力量都不可或缺。我们坚信，有中国共产党掌舵领航，有中国改革发展的浩荡东风，有全国各族人民扬帆划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一定能够抵达光辉的彼岸。 茶话会由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他指出，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积极投身到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决策部署的伟大实践中去。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讲话。 新华社消息，2018年新年戏曲晚会昨晚在国家大剧院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与首都近千名群众欢聚一堂，一起观看演出，喜迎新年的到来。今年的新年戏曲晚会着重呈现新创作品片段，加大现实题材比重，各剧种具有代表性的名家名角登台献艺，在晚会举办的第五年，实现了31个省区市代表性剧种的全覆盖。 央广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条例（试行）》共11章77条，自明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构建军委统一领导下、归口统筹、分工负责的军事训练管理模式，整体重塑军事训练管理体系，明确了各层次、各领域训练的目的要求、组训主体、参训对象、主要内容和实施步骤。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做好新时代工商和市场监管工作座谈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新形势下要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放管服改革，积极对标国际先进水平，进一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全面推开证照分离、网上审批等改革举措，着力推动监管创新，完善综合执法，优化工商市场监管等各类直接面向市场主体的政府服务，更有效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有力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深厚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央广消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近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牢固树立4个意识，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要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攻坚，聚焦特殊贫困人口精准帮扶，聚焦贫困群众脱贫最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改进帮扶政策举措，增强贫困群众获得感，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防范各类风险，强化资金管理，促进脱贫提质增效，加强学习培训，促进领导干部转变观念，提高县乡村攻坚能力，将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关心爱护基层帮扶干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完善考核评估，减轻基层工作负担，深入调查研究，以问题为导向改进作风，将贫困地区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支持重点，促进巩固脱贫成果。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中共中央组织部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元旦春节期间开展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和老干部活动，加强党内激励关爱帮扶，让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七年前的7.1级地震将玉树震得支离破碎，但在全国同胞的帮助下，经过艰苦重建，曾经满目疮痍的玉树浴火重生，焕发出别样的生机与活力。请听报道，草原深处的电商 CEO。 采制央广记者葛修远。 这个浙江的，就这个发到上海。 29岁的康巴小伙嘎松成林，6年前大学毕业后没有留在大城市，而是选择回到家乡玉树。 我那时候办公室也没有，就是打个帐篷，里面两台电脑，就这么玩。 嘎松成林最初的帐篷公司经营的并不顺利，困难的时候甚至想过放弃。 当时就共青团就关注我们了，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办公场所。 嘎松成林的新办公地点就在玉树最热闹的格萨尔王广场旁边。 支付宝啊，什么微信支付啊，这些东西玉树用的特别多的，于是它接触力特别大。 互联网改变生活的速度到了玉树这个高原城市一点没有减速，如今已经有100多名玉树籍大学毕业生回乡入驻创业基地，他的电商平台还在进一步的扩大规模中。这不，90后创业小伙扎巴南家也动心了。 有一个疑问是，现在这种公司入驻的这个企业的入驻费啊， 这个平台前期呢不收取任何的费， 它这个结算方式是， 对，我们是一业一结，你的这个产量也要做一些准备。 那这样的话没问题。 现在嘎松成林的电商平台已经汇集了900多种商品，玉树市也在今年正式成为了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嘎松成林没有仓储的难题这下解决了，由政府筹划建设的大型物流仓库和3级电商网络正在慢慢建成。 中央宣传部昨天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曲建武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荣誉称号。曲建武是大连海事大学2013级辅导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工作30多年来，他无论是在高校辅导员岗位，还是担任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领导职务，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传播先进思想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做出突出业绩，曾先后荣获全国师德标兵、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等荣誉称号。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唱片总公司、昆明市政府主办的第10届中国金唱片奖昨晚在昆明颁奖，评选按艺术成就高、社会影响大、市场销售好的标准，遴选了2013至2017/4年间的音乐作品，评出涵盖民族、美声、戏曲、少儿等8大类共20个奖项。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孔颖、忠诚，主播陈亮、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我是碧桂园的员工朱建敏。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就是实现梦想的过程。 一个人的梦想，一个企业的梦想，一个民族的梦想。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哈哈。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中国之声，责任至上。